养生美食这种文化呢，已经向世界各地去介绍了， 对，去宣传出来。 对， 我 因为世界人都需要健康，都需要养生。 是， 咱们传统的荞麦跟人体这种天然这种关系， 关系 已经通过媒体这种文字，已经把运河这个文化的精神传递给世界各地了。 嗯， 叫世界人民都进行这方面的享受。 对。那刚才我们就聊了一些这些荞麦的一个，首先我们先说了说这荞麦皮的枕头哈，我们小时候每天睡觉都要枕的枕头，当然现在任老师还依旧在使用这个荞麦皮的枕头。然后我们又聊了一些这个荞麦的药用的功效，以及说用荞麦做成的一些小吃哈。那任老师，我们知道说您以前一直是在这个通州区的博物馆工作，然后现在又在这个通州区的文物管理所工作，有一个工作角色上的转换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这工作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啊，因为我们这个文旅局下边两个科级单位，一个是通州区博物馆，一个是通州区文物管理所，这两个科级单位呢都在一个院办公，我们由于职责的那个细化呢，我现在从博物馆已经到这个通州区文物管理所了。它实际上都是文旅局下边的一个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部门。 对， 一个是侧重于可移动文物，比如说通州区博物馆负责可移动文物，我们有镇馆之宝蜜蜂扇。蜜蜂扇前几年在首博跟国家博物馆都原件展出过，引起轰动。这是可以移动的文化遗产，属于博物馆负责。博物馆这个院儿就坐落在通州区万字会院，万字会院就是由通州区文物管理所负责管理。像通州区的这文庙啊、清真寺啊、燃灯塔呀，这些都属于文物管理所的管理的职责范围。 那所以说这个刚才您提到，我听了一下说这个燃灯塔，这个通州塔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建筑哈。我们这个有一句著名的诗说，一枝塔影任通州。那这个一枝塔影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燃灯塔呢？ 对，这个燃灯塔呢全名叫燃灯佛舍利塔，简称燃灯塔。然后通州人呢管它叫通州塔。 对，通州塔， 因为它在老通州城的北门内，所以离北关很近，老百姓像我们老家住这个塔北边都管叫北关塔 啊， 就是指的这个， 其实就是这一个塔， 这个塔。这个塔影，这个一直塔影任通州是清代王维珍的一首诗里面的一句，应当是通州八景之一，通州八景之首，古塔凌云的一个著名的诗句。全诗是云光水色露和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幡新雨后，一枝塔影 任 通 州。对， 很有诗意。 是，然后这个因为说到这个燃灯塔，就是大家其实想到通州，它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建筑了哈。然后我就记得这个燃灯塔上曾经是说有一个榆树在这个塔上边，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您跟我们聊一聊。 对，这个燃灯塔呢，这个身世呢是很那个奇险的。像以前的时代呢，就属于陆河水比较大的时候。因为这个塔就在陆河的西岸右岸。所以老百姓赋予它很美好的寓意。就想这个塔呢，能够把这水患镇住，或者叫镇河塔。另一个就是漕运时代，元明清三朝，然后定都北京之后呢，然后南方漕粮到北京来，到大都到北京来，首先第一站要到张家湾，到通州，先到这塔下。所以呢，就是刚才出现了王维珍的一首著名诗句， 对， 远远的就能看到塔尖了。 对， 今天的目的地任务要完成了，一直塔影任通州，很轻松的那种诗意的感觉就呈现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个塔有航标的作用。 啊， 第三个时代就应当是新时代了。新时代城市副中心已经入驻通州。 对， 通州华丽转身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这个塔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 是， 这个塔始建年代是北周宇文氏时期，距今有1300-1400年的历史。它是那个八角13层，密檐石心塔。它的始建年代是北周宇文氏时期，中间经历了几次那个风风雨雨， 像史书记载的康熙十八年大地震， 嗯， 京东地区， 嗯， 地震波及这个塔， 哇， 这个塔上面坠落，说天宫上面那个舍利就洒落在地下了， 嗯， 然后给修复之后呢， 嗯， 形成了现在这种形制， 嗯， 现在专家看呢就是辽制。 哦， 但是 辽代的 辽代的风格， 嗯， 这是第一次史书记载大的波动， 嗯， 康熙十八年地震， 嗯， 然后就是现在， 嗯， 七六年的时候， 嗯， 京东又大地震， 对对， 大地震的时候，然后又波及这塔，这次塔上边没那个震裂， 嗯， 但是中间有一些缝子呀，有些零件掉了一些，有一些那构件掉下来了， 哦， 所以七六年之后，十年之后，嗯， 八六年 、然后政府呢、 嗯、 集中那个财力物力、 嗯、 对塔进行了全面修缮， 嗯， 这是应当是第二次大修了， 大修，嗯、 在修缮过程中， 嗯， 就发现那个塔的十三层上边西北顶侧这位置呢， 嗯， 有一株您说的这榆树， 榆树啊， 嗯，是榆树， 嗯， 在这个修之前的话都不知道是榆树， 对， 实际是一植物 榆树，其实是一个榆树，因为对，因为我们现在到这个公园去看哈，这棵榆树现在已经就是被移植到这个地下了，就我们能看到这棵树。 对，它现在在这个西海子公园的葫芦湖、 嗯、 西畔， 嗯， 西南畔这位置，现在已经根深叶茂了，因为它地下之后呢，营养丰富。 对， 在那个塔上面，那个上面有西北风比较凛冽。 嗯， 春天最早的雨露它承受的晚， 嗯， 然后冬天最早的那个干里的环境呢，它有承受着、 嗯、 所以它表现出一种运河的一种承受过程中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嗯， 这是咱们体现咱们那个祖国传统老百姓这种勤劳勤勉、 嗯、 这种顽强跟自然搏斗这种精神， 嗯， 体现的特别那个深刻， 对对，所以说这个刚才咱就聊到了这棵榆树哈，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也是能看到非常粗壮的一个树了，一个大树了啊，那我们这跟榆树有关的一些好吃的或者可以养生的食物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嗯、 因为运河两岸直柳直榆比较多， 嗯， 像通州区的地名里的前榆后榆， 嗯， 就是榆林庄， 嗯， 还有一个榆林庄，就直接直名榆林庄， 嗯， 榆树啊， 嗯， 这个历史上有一传说，说这个皇帝从这儿走， 嗯， 然后开春的时候说停一停，歇一脚、 嗯， 因为怎么那么香啊， 嗯， 还白花花的，实际上是，这个堤岸种满了榆树， 嗯， 我们管叫榆钱儿， 嗯， 一下来之后说这个村庄以前叫别的名字， 嗯， 后来皇帝直接赐名叫榆林庄 啊，就是因为它有榆树， 有榆树，一片成片的林， 嗯， 然后现在呢就是榆树呢，这个春天这个我们管叫榆钱啊， 嗯， 榆钱，然后它可以食用，可以药用。 哦，榆钱可是、也是一个食用和药用的一个食材吧？ 对，我们小时候开春的时候， 嗯， 就撸那个榆钱， 嗯嗯， 撸下来之后呢，然后给它摘干净了，洗干净了， 嗯， 可以做糕， 嗯， 那时候白面少， 嗯， 就是一般用玉米面细筛，然后做糕， 嗯， 如果有条件的话，放一些那个陈枣啊， 嗯， 这些，然后把它做成糕， 嗯， 放点那个白糖、红糖啊。 嗯， 小孩都爱吃那个 榆钱糕， 榆钱糕 啊，榆钱糕就是，其实我听过这个榆钱糕哈，但我还真没吃过，可能都是在您小的时候，比如说白面少那个时候哈，吃一点这个也是一种健康养生的一个食品吧，主要也是没得可吃了那时候啊。 对，现在呢，应当、 嗯、 包括粗粮啊和榆钱这些自然的这种。嗯精华在一起，然后咱们匹配好，那就是一种养生的 那个 美食啊， 对对对、 像现在那个榆林庄还正在打造这榆钱糕的系列， 嗯， 它从美食养生的角度， 嗯， 从村落运河文化这种地名传承中汲取这种精华， 对、 然后传承这种美食的精神， 嗯。那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榆钱糕，我听说这榆树全身都是宝，您说说还有什么好吃的呀，用榆树做的呀？ 因为这个历史上通州地区啊多河富水， 嗯， 所以它那个两岸呢政府自古以来就动员那个植树绿化， 嗯， 然后主要像榆树啊柳树啊这些在河边都是大面积的 种植 种植， 嗯。